《圣咏集》第138篇。上主，我要全心称谢你，因你俯听了我的恳请。我要在众神前歌颂你，朝你的圣所俯地致敬。为了你的仁慈和至诚，我必要称谢你的圣名，因为你把你的名号和你的诺言在万物与万民的面前发扬彰显。我几时呼号你，你就浮云我，并将我灵魂上的力量增多。地上万军听你口的谕旨，上主，他们都必来赞颂你，并歌颂上主的作为，说：上主的光耀伟大无比，上主尊高无比，仍垂顾弱小，唯对骄傲的人却远远旁跳。我若处于困难中，你必保全我的性命，你用右手救我，伸手拒抗仇人的愤恨。上主必替我完成这工程。上主，你的仁慈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放弃你的作品。